千个梦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眼睛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夺去我内心的冷清。白尽沧桑路，放到这光景，失居时爱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满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记得那时天空下着雨， 大声哭泣，孩子们奔跑过来要围着你，做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。翅膀飞远了，撒悠那达，撒悠那达，抖落一根毛在我肩上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

原来都是戏言，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想拥有幸福。 是非非，由谁来分辨？ 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江山演唱的《失恋了我也会很坚强》，吴宗宪带出的《为什么》。

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心凉凉，难忘昔日，紧紧握握相思，把心弄走。花言花语化春梦，几番落叶飘风。姑娘啊，你何须走柔，多夜半年算送。惊魂荡漾，孤单从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。时光像忧愁慢慢走，这首歌永远唱不休。他总说你不懂，像你不懂我的事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就会知道肉麻没有错，